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TL 江天麟，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世界十二强棒球赛第二次选训委员会议今天确定中华队教练团名单，之前旅美的王建民列入牛棚教练，这是王建民第一次进入中华队教练团，也将倚重他负责旅美球员征召。中华队总教练已经确定由 Lamingo 桃园队总教练洪一中出任教练团，成员除了王建民，还有黄甘霖、蔡玉祥、曾豪居、吴俊良、郭建林。洪一中指出，时间上有点仓促，教练团成员以桃园队教练团为主，列入王建民当牛棚教练，统一师总教练黄甘霖当外野教练。香港民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二读，英国首相梅伊今天指出，英国富有发言支持这块之前由英国殖民的地区能够保有自由的特殊责任，因为大批英国公民旅居香港，香港的引渡条例必须遵守1997年中英联合声明，保障港人权利和自由。英国外务大臣杭特也呼吁中国维持香港高度自治。英国没有权利干涉香港法律，杭特指出，香港当前的示威抗议正是民众怀疑这项法律的明确象征，呼吁各方保持冷静，维护香港的权利自由与高度自治至关重要。国民党内总统初选候选人郭台铭不满电视政见会第三场由中天电视台转播，建议重找关注经济议题的电视台，国民党决定采纳。郭台铭今天受访时特别点名中天电视台，态度也明显转变，笑着对记者说，我帮你拿麦克风。郭台铭接受媒体联访时说，当天主持会议的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永权采纳他的意见，今天上午双方通过电话，已经和郭台铭推荐的其中一家电视台约好开会时间，让国民党政见会的转播媒体能够多一个选择。外界推测渴望由关注经济议题的非凡出现。民进党内总统初选电话民调结果出炉，将由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与2020总统大选。赖清德感谢大家风雨同行，感谢基层民众支持，让民进党从去年九合一大选败选后能够进入深切反省，提振士气。他也坚持走完了初选，拉台民进党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会依照承诺支持蔡英文参选总统。此刻香港民众正在反对逃犯条例修正，希望国人不分党派团结抗中。民进党主席朱荣泰指出，民进党经过86天漫长波折的初选登记到结果，我们珍惜这样的民主机制，未来还要精进民主进化，民意之前都得谦卑低头。现在初选落幕，选后整合任务以及选战机关模式即刻启动，希望全党全力以赴团结胜选。民进党总统初选民调揭晓，最终由寻求连任的蔡英文总统出现，同样也是总统热门严选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的公开行程只有下午的总质询。柯文哲的幕僚指出，结果都在意料之中，本来就预期蔡英文胜出。至于柯文哲和蔡英文支持者重叠性高，会不会感受到压力？幕僚透露，市长听闻民调结果没有太多评论，只说等国民党人选确认，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结束之后再来打算。

今天你是 shiny， 你是 happy， 你是又闪亮又快乐的人吗？两点十一分，欢迎来到今天的酷 你是要讲库克啪啪走吗？我有听错吗？你不是讲青春点点点你是讲苗栗的库克啪啪走吗？你好朋友在苗栗主持的节目库克啪啪走，你刚刚是要讲库克啪啪走吗？而且库克啪啪走主持人是 Orange 耶，简直就是我讲的。 天啊，原来 你是不是刚在录音？ 什么在录音？没有啊，我刚在吃便当啊。 没道理耶。 原来我最近我的脑袋如此的糟糕啊。 不是，是你是不是惦记着就是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 最近因为一直在下雨，然后我真的是什么事都不想做，一回家我就是要睡觉，我就只想一直睡觉。 那可能就是你的身体在这个天气它需要休息啊。 好可怕哦。 那就睡啊，睡醒就用气炸锅吃东西啊，再睡啊， 就可以解释了。半个月后有一集电视节目，是一个益智节目，叫做全明星攻略为什么我的表现会那么糟糕都是 你的表现。其实没有糟糕 没有糟糕吗？ 我是真心的觉得很精彩 我自己也觉得很精彩，蠢得很精彩，超蠢。欢迎你 follow us 在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哥哥妹妹有意思呢，在这边现场的陪伴着你。 高雄的朋友们，2019高雄巨蛋国际旅展6月14到6月17要举行喽！ 咦，哪里真的是吓我一跳！ 飞腾旅行社推出了日本、韩国、中国、东南亚的各种行程，在指定的日期出发，可以享多项的优惠，加码再抽行李箱。6月14到6月17号，高雄巨蛋旅展来飞腾摊位150到151抢便宜哦！ 双唇需要酸甜苦辣，如果我有罪，请你赐给我惩罚。我是个电话，请你对我说说话。如果我倒下，请你给我抱一下。我只是一张沙发，给我窝着。我要一个人回家，请对我牵挂。我一个人流起那，请

听到的歌曲叫做 Heart Sign， 你的新的征兆。 哦、Heart Sign， Heart Sign。刚刚呢也在跟我分享就是爱家好男人形象这件事情， 嗯， 然后呢就当爱家好男人的形象就是发生了比如说不伦恋或者劈腿的时候，可能那个反差才会更大嘛， 反扑的力量。 对，才让我想到我的朋友最近在 Facebook 上面问了一个问题、快问快答，你选谁？两个选项哦， 嗯， 选项一，男朋友呢就会常常暗示说你好漂亮哦，我好喜欢你的身材哦，然后这个男朋友看到别的妹都会说长好丑， 嗯， 这是选项一， 嗯， 选项二呢是男朋友呢就会提到某一任的前女友是 G 奶，明白的表示说我就爱大奶妹啊，很常看别的妹，而且不论美丑啊，只要穿的少就看， 嗯， 看的秒数呢都会超过五秒， 嗯， 可以感受到比较崇拜前女友， 嗯， 你要选谁？ 这有什么好选的？ 你要选什么？ 当然是选第一个啊！ 哇，真假的？ 为什么要选第二个？哇， 真假的？ 就是第二个会一直让我心情不好啊！为什么要跟一个让我心情一直不好的人在一起？ 哇 啊！什么啊？ 我训练你，我辛辛苦苦训练你，训练了那么久， 然后我在选择上失败了。 你还是会找这个道？ 为什么就让自己开心不好吗？ 这不是让自己开心不开心的问题啊。嗯、然后因为发文这个朋友是女生，嗯、然后下面你也可以很明显看到留言都是女生，就说对，全部都选前面那个。嗯、 辛辛苦苦训练我， 怎么还没有习得男性思维呢？ 我真的是一个女的、啊。男性思维是怎样？ 男性思维就是有的看就会看嘛， 那你就看就看，你为什么要讲出来？为什么要打压别人呢、 啊？哎、欸，他没有讲啊。 我刚刚不是那个会说出口吗？ 没有，他没有说出口啊。 就是摆明就是我就是爱我一个有大胸部的前女友嘛。 他说可以感受到比较崇拜对选前女友， 所以我觉得每次在做选择的时候啊，那个。写这个文章的人他都已经有很明显的就是我希望大家选一这样子，然后所以他第二个他那个也许是他自己感受到的东西他就会放上去， 嗯， 所以也就是我们在看文章的时候你必须要分清楚什么东西是事实， 嗯， 什么东西是意见， 嗯， 然后关于那个作者的个人意见那个部分你应该要先划掉，你不应该先去看那个，因为那就是你被作者的情绪带着走了， 嗯， 所以就是以这两个的选择的话，前面的那一个男生他会一直暗示说哦你好漂亮你好美，嗯，然后看到其他人说很丑，这才叫打压别人耶， 嗯， 那个心态很扭曲耶，很假耶， 啊，很多事情很假哦，大家还是会买单的， 所以就是我看到这篇文章的下面，然后你跟我讲那个，比如说他爱家好男人形象等等之类的，嗯，我才会觉得天哪，啊，就是这个世界上形象真的是有用的，就是 当然，你怎么会觉得形象没有用？ 假成那个样，我觉得很可怕， 那你以为 IG 按赞那些照片不就是形象两个字吗？ 好恐怖哦！ 对啊，你怎么可能会觉得形象不重要？ 没有觉得不重要，但是觉得 没想到那么的，就是影响力那么强。 因为我不喜欢就是要装出一个样子，就我当然觉得形象重要，嗯，可是就是要装出一个跟我自己不一样的人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很夸张啊。 你说他违反他自己真实的自己， 对啊。 但有时候戏演久了，我就真没有针对谁，我只是说有时候你设定久，你也许就是觉得你就是那个样子。 对，回到最初还是那一句，人设真的很重要。 健歌金曲， 我爱你，虽然你不曾爱过我。疗愈系情歌本格派梁静茹，2019全新大碟同温主打《泪情人》。 缘满在疏远迟钝，你不说的事我从来不问，你说失望才残忍。喜欢我对你要求不过分， 也许我只是个没情人，在你孤单时候给你温柔的人类情人，总有一点天真，安静等待什么发生，把最美的梦藏最深。灵魂从不奢求几分为情人， 不能陪你一起飞，只能在你想飞的时候给你自由。2019情歌只听梁静茹，同温深情推荐泪情人。 我只能做一个泪情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工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2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 Della 叮当。 回到两点半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有最漂亮的广播女神坐镇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真的好美，很漂亮。 报告欧业务，我们有客人上门了。 哎呦，现在又不当一回事，奇怪。 嗯， 为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嗯，你现在是要做什么人物设定啊？你先通知我一下好不好？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好，玛丽好。 你好。 辛苦了， 你是谁？ 我是台北老张。 老张怎么了？ 像你们说现在是闲聊， 闲聊啊，是啊， 是吧？现在我觉得世界变太快了， 世界变太快， 都多元化， 很多元化， 报新闻也综艺化 啊，新闻综艺化。 现在广播电台也是一样，是开放 call in 啊，还有直播啊， 嗯， 还有现在外面还有。网络直播， 嗯， 所以个人都可以开个电视台， 对呀， 也可以开个广播电台， 对呀， 这都威胁到你们的生存了。 嗯， 这倒是还好啦。 嗯，那闲聊吧，我想讲一下。 哦， 现在是 AI 人工智慧啊，那大家有点很多人的排斥， 嗯， 说机器人，哇，现在工厂中机器人在加工， 嗯。 24小时在生产， 嗯， 那个工厂都不用开灯， 嗯， 那觉得哎，机器人会取代人类了， 嗯， 以后大家都失业了， 嗯， 那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要接受这个时代， 嗯， 因为 AI 这个机器人现在很便宜， 啊， 现在像那个一台20几万， 你 可以用租的嘛，哈， 那租它要干嘛？ 哎，你可以。到你们公司楼下当秘书啊，接待啊。 你说 paper 那台哦？ 对 ，paper 那台20几万、27万嘛，哈。 哦。 可是他现在还太笨嘛。 嗯。 那大家怕就是说，哎，这机器人未来抢了很多工人的饭碗，其实不会了。 嗯。 现在 paper 27万，未来大量生产的话，一台可能都要27万。 嗯。 那而且 未来机器人 AI 机器人很厉害，它可以帮你去上班， 嗯， 帮你主持节目， 嗯， 帮你打扫家里， 嗯， 帮你开车， 嗯， 所以以后人都不用做事了， 嗯， 你买三个机器人， 嗯， 一个帮你上班， 嗯， 一个帮你管家， 嗯， 一个帮你去开车， 嗯， 三台也没有多少钱。 他帮我开车去哪？那我要去哪？ 你要去阿里山、玉山都可以啊。 哦，你说我坐在后面，啊，他当驾驶就对了。 他可以陪你啊，他可以陪你聊天呐、啊。 好好好， 你也不用上班，有一个机器人帮你上班呐、 啊 嗯。 他如果都不上班，啊、他帮我上班啊？ 不是不是， 啊、 老张，你有没有想过啊？ 嗯， 如果你买一个机器人可以帮你做一些事情。那我是老板的话，我干嘛要你上班？我直接买机器人就好啦，我还不用付你薪水嘞、 啊， 我付一次就好嘞。 到处都机器人，也不要老板了，找个机器人帮你当老板啊。所以机器人一台搞不好是要3万块。 机器人当我老板就反了。 所以人都不要做事了， 嗯、 全世界都是机器人， 嗯， 电台也是机器人， 嗯， 你也不用每天去一街主持了， 啊， 你把它教会了，他帮你主持。 可是我干嘛要他帮我主持？ 没有关系啊，你要去主持也可以啊，你要去喝咖啡也可以啊。 可是我喜欢主持啊。 那你可以啊，你带着他，他帮你开车。 那我干嘛要带他？我也喜欢开车啊。 你可以啊，你还可以买三个在家帮你按摩啊。 我喜欢真的人帮我真人浓捏。 帮你洗澡擦背啊，都可以啊，对不对？你只要有，你现在家里给你10个佣人好不好嘞？ 你这么喜欢机器人哦。 不是，未来我们要接受这个时代， 嗯 ，AI 时代来了， 嗯， 能不能排斥？就像手机，以前很多人排斥哦，不要学。 那如果你可以拥有第一台机器人，你让它干嘛？ 我的机器人啊， 嗯， 可以啊，帮我烧饭、烧菜，帮我买菜啊。 哦， 对不对？ 你就想要个小帮佣就对了。 那当我女秘书也可以啊， 哎， 对不对？这个，所以我们。 那秘书要帮你处理什么事情？ 等一下，为什么机器人有性别啊？为什么一定是女秘书？ 也可以啊，你叫他穿西装，叫他男秘书也可以啊。 那秘书要帮你处理什么事？ 哎、欸，玛丽，你有个秘书，他可以当你保镖，你出去他帮你打架也可以啊。 但我为什么要有一个人帮我打架？ 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啊？ 我不明白啊。 你去买东西，当你用人帮你扛东西，像菲佣一样，像英雄不好吗？ 因为我就是目前我就是想不出好处，我才会一直问你啊。 你放心了、啊，你就是这样排斥的人，所以科技很难进步，对不对？ 怪我喽？怪我啊？ 对啊，手机像以前拒绝用手机啊，拒绝学智慧手机啊，像你现在看90岁老人家手上也是一个啊，他抓去10台摆脚，他前脚踏车前面去抓宝可梦啊，对不对？ 嗯，好了，我明白了，明白了。 了解吗？ 了解，我不排斥了，我最爱机器人，明天下定3台，谢谢你，老张，拜拜。 改变一下气氛，我讲个笑话可以吗？ 啊！ 不要了，不要 了，很好笑。 我觉得停在这就好，这里很好，这里很好。 改天，拜拜， 再 见。02-2363-9955要来解救我们的是， 喂，你好，我是台北的小胡。 嗨，小胡，你好。 刚刚那个老张哥哥说话非常有趣啊，不过我觉得啊，如果机器人这么万能的话，那这个制造厂商应该要如何定价呢？ 哦， 那、如果他能够工作1年、2年、3年，那 我这个卖的时候我要卖多少钱？ 嗯、 我可能卖300万吧， 嗯， 对吧？那个价格其实一般人来讲的话。你很难定价，而且定出来价格也不见得是一般人就能够符合的。 嗯， 对啊，那甚至说，那我干脆我职业运动也不需要那些职业的那些球员。 你就是排斥，你不接受这机器人时代来临。 就是很像一些， 我接受啊，只是说这个定价该如何定价嘞？ 很像现在科幻电影，譬如说什么钢铁擂台嘛。最后我们以后不要看真人拳击赛了，不要看格斗、 啊， 我们要看机器人打机器 人， 这样就是 格斗啊，一定更激烈啊。 对，就是坏掉的话，就是也不会有那个道德上面的 麻烦。对啊，我换一个 pass 就好了、嗯，对不对？ 嗯， 没错，是的。 对，就提供另外的一个思考的方向给大家。 哦，我想这应该是大部分人思考的方向。 对啊，好， 谢谢你，小胡，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 上班族五四三，有什么想要跟我们闲聊一下的，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如果以后我们柜台是一台 paper， 负责就是送一些你来领东西，然后他在服务，哈，感觉蛮可爱的。 是啊，嗯嗯，但是不是要先改装我们的柜子啊？要让机器人可以知道哪一个货放在哪里，这个要给谁，那个要给谁， 感应这样。嗯嗯嗯 嗯，我之前去哪里啊，就跟一台 paper 玩了好久。 他到底可以做什么？不就是跟你问好而已吗？ 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就在那台 paper， 就是可以什么量你的身高还是干嘛的。但因为那时候我在日本，但日文有时候阅读有些障碍，搞超久，他都量不到我身高，就很愤怒，差点跟 paper 打架。 就现在还没有那么聪明啊嗯嗯，现在还没有那么聪明。 对对 对， 未来未来啦，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马克你好。 嗨嗨，还有玛丽。 玛丽好。 你是谁？ 我是台北李先生。 嗨，李先生，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打室内电话不用钱，打进来闲聊一下。 要吧？ 打室内电话要钱啦，只是钱很少，一块钱这样子。 我是手机打的，不用钱。哦， 就是你的那个费率有算说几分钟不用钱？ 有这种？ 就是 阿鲁哟。 要介绍一下吗？ 也不用也不用啊，请开始吧。 就是我觉得还蛮好的，这支电话是可以打1900分钟。 所以就是要推销嘛。 没有，不是在推销。就是真的很开心。 你说真的很开心，有一支电话可以打1900分钟免费。 对，因为 以前觉得没有办法打，就觉得不划算。 就是以前我们拨室内电话，比如说要订个餐厅或什么，或者是打回家里，等等的，那可能就是以前嘛，小时候或是年轻的时候看到账单，不是原本是199月租费嘛，然后就有下一个月因为有打室内电话 就会加钱啊， 每一分钟不是就超贵，然后就吓到就很生气，对，然后后来就是这个门号我就破解掉这个问题。 但这个门号你的月租费是多少？ 499， 然后可以包打就是室内电话， 对， 手机也可以吗？ 手机，然后台湾，比如说台北打到高雄，长途也都 OK。 不是啊，手机其他门号也可以吗？ 就是通通全包。 就是有1900分钟的通话数， 就是有这个扣打这样子，然后可以一口气打完。 1900分钟是 很久 然后我办这门号，我觉得很开心嘛，就是第一时间就会跟家人，然后再来就是跟朋友分享。然后因为现在我也算是年轻人然后 LINE 因为很方便嘛，然后我周边的朋友大部分的反应都是，现在就打 LINE，对，就是 对啊， 就现在就打 LINE 就好啦。 我要跟谁讲31个小时的电话？ 对，但是 我订个餐厅也不过2分钟，然后他就叫我 hold 一下，不过3分钟。我要跟谁讲31小时？ 对，但是后来我真的有认真的去查那 APP， 我每个月大概使用了几分钟，那平均都在600。对。 就你用 App 讲电话，可能就会用到600分钟，所以其实你觉得是， 应该是说我拨这个门号啦，就是不管是拨室内或者是手机往外，每个月我去查那个账单，那是大概都在600，最高啊，最高在600。对对对， 你讲蛮久的， 一个月讲10个小时 电话，你是很喜欢讲电话 ？Oh my god！ 对，我就是那种老比较老成的年轻人。 一下说自己年轻，一下现在又说老成。 因为我很养生，我不喜欢一直就是看 AD， 搞错 看 LINE， 我觉得伤眼睛等等。对，对，觉得这很好分享给大家。 好的，谢谢你， okay， 谢 谢 你们， 拜 拜。 Bye bye。 现在要讲电话真的是， 真的最常用电话的机会就是订餐厅了吧？ 还有客服人员，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有电话恐惧症，你知道吗？响了以后我也不想接， 谁呀？ 我就不想要讲电话，就算呢是用 LINE 打字，也不是有很多人喜欢传语音的。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 刺青阿叔。 哎呦，你好，正在刺青 中。等一下关喇叭。 好的。 喂， 正在刺青中。 啊对啊，哎，马克玛丽好。 你好。 那个如果有发明会刺青的机器人，有没有？ 啊， 我一定会去把它消灭。 为什么？ 废话，是失业啦。 对啊，搞什么？ 你现在是故意向谁示威是不是？ 你一边在刺，然后一边在讲这一段， 然后大家才觉得我才是要用机器人刺啊，他可以专心的帮我刺。 客人的表情是什么？你形容一下给我听。 他一直往上啊，看着电灯啊，这样子啊。 哦，那你在形容他的表情的时候，他没有就是哦，哎、欸，往上看电灯，你现在说 我， 他没有这样回来看你。 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常来啊，我上次 call in 的时候他又不是这个人，对啊。 他没有好奇你到底在跟谁讲电话吗？ 啊、 他可能觉得我在跟朋友吧。 我真的是很不想要去你这家刺青店哎、欸， 你可以 尊重一下客人 啊。 你们不要每次都一直着眼点在这嘛、 啊，因为你真的很不尊重他、 啊， 我不接受时代的进步、 嗯。又来了，又是时代进步这件事情。 没有，我要讲另外一件事。 不是，我要是客人，我会真的很慌张。说这个对我来说，我意义很重大化，然后你在那边给我分心。 嗯、不会啦，这样子反正时间很长嘛，总是要讲一些别的有的没的啊。 嗯 哎、欸，我去年店里捡到了一只那个猫，有没有？我养它一年了。 嘿，然后嘞？ 对，它很可爱啊，它叫蓬蓬犬。 很烦呢、欸。 然后猫很可爱耶。 好。 对，而且我不会养机器猫。嗯。 OK， 了解。欸 耶、 yeah, ， 午安， 拜。虽然我们可能平常就是没有机会一直去刺青，但是女生，如果你想一下，你在按摩的时候，或是你做指甲的时候，那个师傅他不断的call in进电台。不行吧？ 因为我真的觉得，如果你 是不行吧， 可能我比较没有办法一心二用，所以我一讲话，我手可能就会停下来。 哦， 嗯， 不是，那如果今天你是客人呢，就是或是帮你剪头啊，剪头发发型师。 我跟你说，光是帮我按摩的人一直跟人家聊天，我就觉得很烦。 嗯，然后那个人可能在旁边而已。 他有时候他们就是有时候也是跟旁边的聊天、啊， 就是同事间聊天、 嗯，就是聊一下下，我觉得 OK， 聊开了就。 对，不行，不可以哦，不行，我不开心。听到的歌曲来自 Echo 回声乐团的时髦2:47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 嗨你好。 嗨你是。 我是靖仔。 靖仔哦。 对。 靖仔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终于就是上次有人打电话进来说为什么上厕所不是他们都喜欢拉完全部在一起冲吗？ 我刚刚有点 哦，我听到上厕所的时候，为什么人家就是不边拉边冲，都是要拉完一次才冲这样子？ 对对对，我今天终于得到解答了。 为何？ 就是我今天问了一个很会偷薪水的同事，他很常就是跑厕所， 嗯， 然后就蹲大概30分钟以上的那种， 嗯， 然后他就说，他有时候蹲厕所就是不就是也没有要上厕所，他就是坐在那边而已， 嗯。 对，所以他就说，如果我这一次有便意，我进去觉得可以拉很久，便有闻到味道，才知道他是来上厕所，是来偷薪水。 啊，这是什么理由啊？ 他就是说他坐在那边就是不然进去有闻到味道才知道哦，他不是来这边偷薪水， 他是用味道来证明他 有来上厕所。对， 这真的是就是为了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什么鬼话都说得出来。 对、啊，但是他真的很扯，就是竟然可以进去就是30分钟。 我觉得30分钟其实对我来说很还好、欸、 我以前也觉得好像有点太夸张，但一直到前几天我们要录全明星攻略之前呢，我的伙伴男主持人他就是因为太紧张， 太紧张肠躁症、哦、 他就说他要去厕所大便，然后他就大超久的，久到我就觉得说我们都要迟到了你还在拉，你是不是 他这停不了啊， 你是心里真的想拉还真的想拉？他就说他真的那一段时间他拉好拉满，慢慢的拉、 啊、 但他们很多都是进去滑手机的、欸、 可是男主持人他也在滑手机啊，因为我传 LINE 给他说你到底拉好了没，他也回我说还没， 再擦一下 用才歌体，对对 对 对 啊， 对对对， 有些人的那个对上厕所习惯就不是太好，就是太久， 嗯嗯、啊、然后但是他就反正他们就是很认真在滑手机那种，就可能一天会去个两三次，然后都是超过30分钟的， 嗯嗯嗯， 对啊，虽然我现在也是在上班的时候偷跑出来打电话， 五十步笑百步啊， 就是我已经就是刚刚一直在听各种机器人，所以刚才过来打电话换话题，但我要打很久。 好的，谢谢你阿静， 谢谢你，拜拜 拜。 待てね。一样的摇滚写意，他们唱出不一样的震撼感动，用热血创造未来，征服红馆重磅来台。他们是香港天团 Super Moment， 劲歌推荐，一样不一样。若要梦醒再选择，还是翻本学业做个理想家。若有梦境要他乡，还是死都不顾成也成其他。香港天团 Super Moment， 劲歌推荐，一样不一样，你可以不一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许下愿望，就能改变世界。迪士尼音乐经典重现，一世代赞恩、威尔史密斯联手现身。阿拉丁电影原声带，环球愿望成真。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新，6月17号起登场的是 MC Hado 热狗。 大家好，我是李建轩。 那个谁听起来多么的可笑狼狈，这是你送我的专属称谓。不怪谁，我们早知道感情不能别出是非。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再来，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今天6月13号星期四啊，每到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妹妹爱漂亮的时间。那因为之前呢在一个场合，就是 TEDx NCCU 的地方遇到了时尚 KOL， 我就想说啊，美美爱漂亮，有谁比时尚 KOL 更适合呢？于是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就为大家邀请到了，点一下就会来到现场的 Utopia 鲤鱼，就是鲤鱼跃龙门的鲤鱼啊、哦，才不是。好，然后呢，他待会呢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究竟他是如何变成他的，如何变成如此自信又美丽又时尚的他。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下个小时继续锁定飞碟联播网。 选择离开了，聊天室不通知。你做了什么？搞砸了我们呢？别总是拿我当借口成全你。考验谁的能耐，就当没发生过，都没有错，算了。从我们开始说第一声 hello， 重新来过。 继续了，不再扮演好，配合你隐瞒着。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好，我是阮慕华。高雄拼经济吸引超过6500亿产业投资，但市中心车站特区房价却还是台北30年前的价格。抢占高雄起涨点，你要快一点。 高雄市中心四铁汇聚车站特区，月月收租，年年赚增值，568万起，假山林，时尚地堡，02-2517-2233。 想见证 CNN 评选日本最美原南雨神社，或是海天一线角岛大桥呢？福冈博多车站出发，山口线一日游巴士，满足你的所有愿望。详情请洽雄狮、可乐旅游、易飞网、东南大兴旅行社。 山口の魅力感じよう。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蚯蚓菌虫危害县市越来越多，彰化县农业处今天也接获2例疑似蚯蚓菌虫入侵县内的案例，一处位在芬园乡的杂草堆，一处在芳苑乡的玉米田，防疫人员马上到园区采样送验。其中芳苑乡2分地的玉米田前几天已经发现疑似蚯蚓菌虫，但是太小只，没有明显特征。今天上午到园里发现好几处叶片啃咬，才在玉米梗心找到了虫，而且虫的头部呈 Y 字形，尾部还有4点，就跟媒体报道的蚯蚓菌虫样子一模一样，农民赶紧通报农业处。农民无奈地说，玉米最近才刚要开花，虫咬叶片又啃心，等于没用了。原本预计1个月后就能收成，如果虫害确认，玉米田也得铲平，损失不轻。目前苗栗县、宜兰县、嘉义县都确定出现了蚯蚓菌虫。台东县鹿野乡一处玉米田上午也通报疑似虫击，尽管检验结果还没出来，但是县农业处初步研判就是蚯蚓菌虫。此外，云林县也有通报案例，正在鉴定。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在院会中指示农委会研议纳入目前从事农作却无法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者。农委会指出，规划将军工教劳退休人员纳入农民职灾保险，最快7月正式上路，大约6万人受惠。农委会今天在行政院会报告农民职业灾害保险的执行成果与精进作为。苏贞昌指出，去年11月1号开办的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农民4项保险给付，1个月15块钱就有那么大的保护伞，但是投保率却不高，希望农委会了解问题所在。此外，目前实际从事农业工作却无法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者，也请农委会研议纳入，完备农民社会保险制度。农委会指出，正规划修法，将实际从事农作的军工教劳退休人员纳入农民职业灾害保险的纳保对象，预计最快7月完成修法，正式上路。大学校院教务校务经营主管联席会议今天在桃园市的中原大学登场。中原大学校长王光正致辞时抱怨，14年没办法涨学费，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两党都没有解套方法，继续拿高等教育当牺牲品，没钱很难办事，到底是要大学把裤带勒到多紧？张光正指出，台湾高教究竟应该如何突破困境，开创一个新的高教未来，如何发挥最大功能带领台湾高教，希望借由这次会议充分讨论。教育部次长刘梦琪回应，教育部就是尽量的松绑以及尽量简化。 高雄市小港区汉民国小学生今天中午疑似食物中毒，五年级某个班级的学生吃了午餐之后，陆续跟老师反映肚子痛，十一人送医诊治。初步了解，学生中午吃了棉花糖，也有人喝了某间手摇饮料店的外送红茶冰，详细情况正由卫生局调查。桃园机场公司公告，暑假疏运高峰即将到来，为了确保跑道的道面品质，并且提供航机最佳起降条件，16号晚间10点开始到17号上午8点关闭北跑道10个钟头，执行预防性维护作业。北跑道关闭期间，所有航班都改由南跑道起降。桃机公司已经与航空公司还有航管作业单位协调，将部分航班的作业时间微调，也请旅客还有接送机民众注意。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97点，成为2103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6点，2102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点，291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点，895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24点，2708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6点，3201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54点，指数10561点，成交金额956亿。中央气象局发布嘉义县、台南市大雷雨及时讯息，时间到3点15分。大雨特报，锋面位于北部海面，加上西南风增强，基隆北海岸、大台北、桃园、高雄、屏东地区以及新竹以南山区不排除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你的钱还在银行睡觉吗？快来立信帝国花园广场，板桥唯一超值小平数，温水泳池饭店宅，租金投报比定存高5倍，赚租金也赚增值。6分钟江翠捷运站，总价777万起，买1至4房。立信帝国花园广场，2256-9911。 白昼乘着热气球俯瞰纵谷美景，夜晚仰望如梦般的星空，今夏一起逃离都市，在全台最美饭店来场梦幻的热气球星光派对，从白天到夜晚都精彩，梦想起飞，热气球气流独家高空自由飞，暑假等您一起翱翔梦想的入口，台东池上日晖国际度假村，订房专线0898622222。 2019 GMA 金曲售票演唱会，年度最强国际级音乐派对，人气歌手重磅登场，30万年老虎钳、茄子蛋、白安、吕强、国际卡司，音乐强大 ，Gasnova、Rico、Ginji、Royal Prospect、Lavender Pian Solitude、Amino Paletto， 多元表演，精彩巨献 ，Flux 637 Enzos、原子邦尼、桑梅娟、苏佩青，金曲售票演唱会就在 Clapper Studio， 详情请上全家发咪铺。 我是郁可唯， 快快抹干眼泪，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都不过是擦肩， 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哎呦，今天的妹妹爱漂亮不得了、哦！ 哎，真的专家来了哦，好舒服哦，放松哦。 好，又来到星期四的下午，6月13号下午3点07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刚刚在上个小时的最后已经预告过了，就是要为大家邀请到一位时尚的 KOL。那先讲一下 KOL 是什么？ 昨天就是张立东说你今天在电台要干嘛？嗯、我说哦，我们要访问一个 KOL、嗯。他说 KOL 是什么？然后我就说。 张立东本身也是个 KOL 啊， 我说你不知道 KOL， 因为就是我会有个刻板印象说你应该会知道这个名词这样子，他就说我不知道啊，我只知道 LOL， 然后我就说不是啦，他就说那 KOL 是什么，我就说中文翻什么，就有点像网络意见领袖之类的吗、嗯嗯嗯嗯嗯、他说那我是吗， 他是啊， 然后我就说嗯，我就有点无法区隔，就是他 什么网络的那种界限。他说那我可以明天跟大家说今天在路上好多人说我是 KOL 吗？我说这个造句 好像不太行 哎、欸，我在想想 怪怪的 这样子。 要欢迎好 KOL 是对，就是刚刚说到那个意见领袖，关键意见领袖啊、嗯，对，那这是时尚圈的关键意见领袖。那因为现在就是上个小时老张说的啊，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元了、嗯、啊，所以我们都碎片化了啊，每个人个人也可以当自媒体啊、嗯、然后你看就听广播的你们电视的那个饭碗都要不见了、啊、 有没有觉得紧张啊， 有没有紧张啊，啊其实的确多元化，所以就是以前我们可能关注的明星或是偶像就觉得说、嗯、哇，然后就那一个年代的人所有人都是在看他，可是、嗯、到了现在以后会变成每一个人在关注人不一样、嗯、也就是KOL 会越来越多，然后他们有自己的族群。为了要欢迎今天的 KOL， 我要用一首非常非常老派的歌来欢迎我们这位时尚的 KOL， 让我们掌声欢迎李鱼。 嗨大家好，我是李鱼 Utopia。 是的，老张你好，我就是自媒体 好，自媒体，鲤鱼除了现在大家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如果大家要跟鲤鱼打招呼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人都说主编好，主编好。那因为鲤鱼他自己有一个杂志， 线上平台哦，时尚观点平台 哦，不叫杂志，叫时尚观点平 台。平 台对、 哦，那我要怎么搜寻那个平台？ 这个平台叫做哇哉 哦，哇哉 呀， yeah, 就是你上去看了，立掉哉。 WAZAIII 哇哉，嗯嗯，上面有很多有观点的文章， 没错。 然后也有 IG， 有 IG， 有 Facebook， 我们就是全部都有， 就是个平台， 是个新媒体。 好，所以今天邀请到鲤鱼，也欢迎大家呢。就是如果你不认识鲤鱼，或者你本来对时尚可能没有这么的涉入很深。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或者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发问。你要打电话进来的话，也是可以，02-2363-9955，02-2363-9955。Vogue 今天呢，时尚的女子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就是鲤鱼 Utopia。 那为什么从一开始呢，就是我觉得要先介绍给不认识你的人来知道你是谁吧、嗯、就是鲤鱼是谁， Utopia 又是什么。我们刚刚知道你是哇哉这个时尚平台的主编了， 对， 其他呢？ 其他呀， 对，如何让怎么讲 大家快速的认识你， 对对对对对，怎么样知道你是谁？ 其实很有趣的是 Utopia 一开始是我在意大利念大学的时候的一个毕业制作，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念 Fashion Styling， 所以很多人都是以要成为造型师作为自己的职业，但是因为我在意大利同时又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像是摄影助理啊，或者是驻外采访，所以我觉得媒体这块好像可以加到我学的东西里面，所以我毕业的时候做了一个东西叫做 Utopia， 它是我的一个网站，我希望说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未来在工作上，或者是不管找工作或者是 present 我自己都可以使用到， 是等于是你的一个 portfolio， 对，他一开始其实是我的 portfolio， 一个作品集这样子， 对，但是后来慢慢的我发现一开始我是以一个作者，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在写文章，但是台湾的观众非常喜欢看到所谓的主角，或者是像两位一样主持人，比较可以接受到我想要传递的讯息，所以我就把我自己放进来，变成拍照，然后我可能穿我喜欢的设计师的衣服，然后去写跟他们相关的文章，其实读者是更容易吸收到我想要传递的资讯，慢慢慢慢的就变成现在的 KOL，所以算是误打误撞，鲤鱼误打误撞变成 Utopia。 所以原本的时候就是，应该怎么讲？你在大学的时候开始做这个东西，然后做到什么时候是开始关键被看到的那一年？你还记得吗？或者那一件事，或者那一则报道？ 关键被看到应该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是驻外采访，所以我需要跑米兰时装周跟巴黎时装周，那我同时又在做 Utopia， 所以有些品牌就会说那我都要借你衣服，你穿去时装周，然后走在路上给人家拍一些街拍，那个时候街拍很夯，然后我就有一次上了很多国际媒体的版面，不管是 Vogue 或者是 Elle， 然后可能是 Vogue UK、Vogue Spain，很多这种欧洲的杂志，然后就开始有更多欧洲的品牌来认识我，但是真的在台湾比较有人知道，应该是我回台湾之后的事。我是2015年回台湾的， 才三四年前 对， 为什么那时候会回来？ 因为失恋了， 没有回来找男友。 我是为了爱情。 为爱走天涯， 很久以前了，那个已经分手了，谢谢。 好，所以大家今天就是可以看到主编不一样的一面呢。话说呢，主编现在身上穿的也是晚上的行程，你已经穿上身了。 对，因为我等一下要直接去现场了， 一个 fashion show， 一个 party。 然后这个 fashion party 呢，其实也是因为认识鲤鱼，然后鲤鱼就随口问说：“那你要不要去？” 今天也要去。 对对对，然后 就是今天。 对对，就是今天啊。然后他刚刚一看我说：“你等一下不能穿这样哦。” 你有把你的衣服先给他看吗？ 你回家刮胡子哦。 对，我刚刚看着他整就是这样从头到尾扫一遍，我发现不行，马克不行。 你知道他有一天他就是在脸书上说：“这套衣服要去哪里买？”然后那一套非常的佛系，因为他前阵子要去台东主持一个星空音乐季， 我有看到。 我以为那一套是就是要给台东大自然叫淳朴全白回到原始，然后他跟我说：“你知道吗？” 等一下，鲤鱼现在眼神已经变 了。他就说：“鲤鱼邀请我去一个时尚的 party， 那一套衣服就是我为了时尚 party 准备了。”我说：“哈， 我觉得你必须要把照片给我看一下，我要确认一下你到底可不可以出席。 那我回家以后再传给你。不能出席的话，我就在家里面。 到底出席时尚派对要干嘛？ 对，要怎么样穿着，跟就是时尚派对在干嘛？” 要怎么穿着？其实我觉得以像马克这种主持人来讲的话，就是简单、干净、帅气。我觉得重点是你的脸跟你的头发一定要顾好。那衣服的部分，我个人觉得男生嘛，然后你平常是比较少在走跳时尚产业的话，就是干净、利落、合身最重要。 那我可以穿着铺麻球鞋去 Nike 的厂吗？ 当然不行啊。 那今天如果那个时尚厂它的那个品牌很贵，它就是没有衣服可以穿，那可以穿其他的牌子到那个厂？ 它可以穿其他牌子，但是可能没有很明显的 logo 的， 就是不会很 夸张的。有 logo 就要用那个封箱胶带粘起来。 那也可能是下一季的新流行。如果他真的这样做的话， 主编好会讲话， 真的耶。 好，所以那时尚派对都在做些什么事？ 时尚派对其实大家可能小时候看那种穿着 Prada 的恶魔，会觉得说就是一群人在聊天喝酒啊， 捏着一块不会吃进去的东西。 对对对，但其实时尚派对可以说是时尚界非常多事情发生的一个地方。不管是你会认识新的人，或者是因为当下气氛很好嘛，然后可能大家人手一杯香槟，有一点开开心心的。有时候在这边，有些人是会谈成一些事情的。 这不就是去酒店一样的概念吗？ 话不是这样说，好吗？然后当然如果是品牌办的时尚派对，它一定有一件事情是要阐述给大家的，像我们今天要去的就是一个新品，应该说是新的 logo 发布的 party。那有些品牌可能是新品发布，有些品牌可能是跟不同的艺术家有了新的合作。但原则上在 party 呢，只要有 party 都是希望让更多人去知道一些新的正在发生的事情， 就是算是 networking 嘛，对不 对？就是彼此连结嘛。 对， 就像我们听广播 UFO network、network 就是 所以要是他今天就是出现那个场合，可是他却没有在他的社群任何平台 po 他今天的行程跟 hashtag， 就是很不上道的一个人嘛。 不要用这种叹气的， 因为刚刚讲到重点，就是我希望把这事情宣传出去。 今天还好，因为今天是一个 VIP 的酒会，所以算是大家挺轻松。但如果是平常有一些比较媒体场相关的，如果 就一定要 没有 at 没有， 你要机灵一点，那样 什么都没有的话， 你就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可怕哦。因为其实我有看一下，台湾已经不是在亚洲第一个办，我已经看了韩国场，看了上海场， 对， 然后那个上海场，我的妈妈咪呀，上海场多大多盛大，那是以前就是简直是内湖 MOS Ministry of Sound 那个大厂的那种。 请问一下年轻人知道什么是 Ministry of Sound？ 那个很久 哎、 欸， 绝对不，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我是电音怪。 哇！ 你知道 Utopia 的来源就是冰晶乐团的那首 Utopia。 时尚关于美的任何问题，今天才是大家最值得把握时机好好发问哎、欸！ 真的， 对啊， 真的， 今天有两个普龙公在那边硬讲五四三。今天是真的专业的人士来到了现场，请大家尽情发问， 尽情发问。 在今天的美美爱漂亮时间，因为平常可能大家从保养啊，然后那种日用品啊，包括什么用女生很 care 用什么样洗发精，然后到彩妆怎么样不脱妆的、然后眼睫毛膏、 你今天甚至连服装时尚你都可以问。 对啊，在这么多譬如说时尚有这么多的细节或这么多的分类、你有觉得哪一个是你最想要强调的部分吗？或是你觉得那个地方特别特别顾好特别重要？ 你说 外表吗？ 对对对对，内在我们下一段落再进行。刚刚李云一进来就说：“拜托，我今天可以不要讲那么八股的东西吗？什么自 信 这些东西，不要啦。” 我觉得女生最重要顾好的是皮肤。 你的皮肤很好、欸， 你皮肤也很好嘛，李。 那你是这底子把它顾得很好，还是你用很厉害的粉底？ 我是28岁之后开始认真保养才变好的。 那重点来了，如何会让皮肤变好？ 我觉得女生一定要懂得投资一些特别的保养品、嗯、尤其是在可能秋冬或者是换季这种气候不太一样的时候， 现在也算，对不对？ 现在也算、嗯、或者是你可能常坐在冷气房比较干燥的地方、嗯、像是比较浓厚一点的乳霜系列，我觉得这一定要懂得投资。嗯，因为我个人就是用了乳霜之后，我的皮肤开始 闪亮， 就是进行了一些 改造。 对，你们当下看不到我的姿势。 可是台湾那么潮湿，用乳霜不会太闷吗？ 我觉得不会，因为乳霜有很多不同的质地，跟你可以试试看很多不同家的。 那李云，你都用什么牌子的乳霜？ 这个啊， 对啊，你现在担心的是就是讲出来有什么疑虑吗？现 没有，我在想我现在用的是哪一个，因为我常常我每天都收到新的。哦，对，然后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在试用不一样的、然后我在想 最近有感的。 我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最近那个业配的档期有没有打到的，对不对？不能这样讲、 这当然，这你讲出来这很过分欸。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主编生气了。 不是啊，这就是 KOL 需要考量的事情啊。 KOL 最大的难题跟难处在于，就是因为你们意见就大家太相信了， 对对对。 可是就是当你们人气越来越旺，就是当然会有越来越多厂商找你们，然后大家觉得说，等等，目前为止我已经看到你用了十几家的牌子，一个女生正常来说怎么可能用那么多的保养品？你们就是一档一档这样子就欺骗我的真心， 屁嘞！没有，我刚刚在想的是我在分析贵电台的 target audience 适合推荐哪一个。 哇，已经想到这么细了。 因为我目前用过的是几乎所有的价位的都有、嗯、那当然价位不同的话功效一定不一样、嗯、或者是效果一定不一样、嗯、所以如果我一下讲说我觉得最棒，然后他可能要 那三十几万， 没那么多。 30岁左右的上班族呢？ 我觉得30岁左右的上班族，如果你非常的有经济能力的话，嗯，你可以从我推荐几款好了，嗯，像是兰蔻、嗯，兰蔻有一个青春霜，嗯，那个东西我觉得还蛮适合像我们这种轻熟龄啊、轻熟龄肌的女子，嗯，去转换一下。嗯、然后还有什么啊？像很多人会用海洋拉娜的经典乳霜、嗯、但其实很多人会对它的印象觉得说哎、欸、好像是妈妈在用， 对， 但它其实有 对它价格很贵，然后其实它不是给妈妈用，只是因为只有妈妈才 买 得起。 然后现在还有它现在有出不同的 size、嗯、然后它有五个不同的质地、嗯、所以其实各种季节或各种年龄层的女生都可以找到自己啊适合的质地、嗯、然后我自己个人呢最近用到一罐让我最惊为天人的是肌肤制药的精致乳霜、哦嗯、但这一罐就是 不便宜啊，不便宜，啧啧啧，左手背拍右手心， 哎呀 哎呀。 卡提亚出国也是很开心的，自己买了一罐回来说我买了这个哟， 就是刚刚说那个吗、哦、那开始用了吗？ 应该开始了吧。 而且因为它的罐子就是做得太美了、嗯、它就是做成一个宝石切割多角折射的罐子，它还附了一个底座、嗯、还附了一个挖勺、嗯、 有挖勺这种东西齁， 就是一个 set 你放在你的床头就会觉得、嗯、哦我人生 我今天就要去靠柜。 但我觉得现在女生就是如果你想要做好保养，你最重要就是要去靠柜、嗯、一定要亲自碰到。你看我们再多 KOL 分享，我们拍的照，我们讲的其实对你来讲都不一定是真的是适合你的、嗯、但如果你今天因为我们的贴文我们的文章触发了你的一点好奇心的话，嗯，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可以去靠柜，不用害羞，嗯，柜姐不会吃了你，嗯，柜姐也不会逼你买，嗯，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你要了解自己适合什么东西。 笔记 在 APP 上面呢，有人想要问时尚 KOL， 因为在你身旁的这一位即将要主持金曲红毯了。 啧了一声， 他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可以给就是你身旁的这位广播女神呢？ 你是说穿搭意见吗？应该不是主持的意见吧？ 你说礼服的意见是不是？ 或是保养啊，嗯，妆容啊等等。 我觉得大家给主编很大的 压力哦， 困扰哎。 主编会有困扰吗？主编不会吧？ 还好。 对啊、嗯、 我觉得你不要尝试太离你太遥远的事情啊、因为有时候这种大型登台的、这种大型的节目，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人给你建议是你要很夸张 或者是在荧幕上要很跳很不一样。但我的个人建议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做一个让你舒服的造型 啊。 对， 还是我明天要试衣服的时候把衣服传给你看。 可以耶，你可以传给我。 就是这几套你觉得 怎么样？那我现在连读者他去逛个街都会问我说这两个要什么颜色，就私讯我。 嗯哼。 所以我常常在回答 这种问题。这是一个商机吗？就我开放一个时段，就是欢迎大家你现在购，因为真的是很常购物的时候，我就是当下我就需要人家给我个意见，给我帮忙。 这是一个商机啊！ 你就网络陪我逛街嘛。 是啊，这是一个。3:28，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今天 Utopia 鲤鱼的专访。 流行乐坛第一夫人，世纪女皇马丹娜，全球超越3亿张销售，金氏纪录认证最畅销流行天后，终结4年等待，完美变身回归乐坛，请听环球世纪女皇马丹娜 X 夫人。 And I woke up in magazine. ¿Te gusta? The sun was caressing my skin. Dime. Another me could now begin. Me enamoró. Sí, me enamoró. En menos de un año, cuando nos vamos, camina yo. Ay, qué risa. Sí, te enamoró. Sí, me enamoró. Es lo que el amor no nos. Pues mami, con mami, pues mami, nos casamos. Cha, cha, cha. One, two, cha, cha, cha. One, two, cha, cha, cha. One, two, cha, cha, cha. One, two. Slow down, papi. One, two, cha, cha, cha. One, two, cha, cha, cha. One, two, cha, cha, cha. One, two. Ay, ay, ay.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老婆，你觉得我们要投资基金、外币还是股票啊？ 那还用问？投资当然选最安全、最赚钱的啊。 最安全的。 哎呦，就中华领利 A80 A90 啊。 那是。 中华领利领先搭载盲区侦测系统，行车无死角，防护更全面，就是对安全最棒的投资。 遵命，马上下单。 老公安全，老婆才能当贵妇。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3天2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尔轩 Ocean。 半衰，但其实他们还在。Yeah， but it gon' make no difference. Woo， yeah， just move on to a different mood. Yeah。年轻是玫瑰的约定，我后悔当初没做对的决定。I see the roses by my feet， 把花瓣带回家，幻想我们可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3:32。我真不敢相信，就是在我们要开麦前的30秒，男主持人说：“你过来一下，我要去大便。” 啊！我真的以为电台 DJ 是时时刻刻必须宿夜匪懈待在这，原来不用是不是， 完全不是。好，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继续发问。然后我刚好看到一个，应该是蛮多女生共同的问题，就是因为这几年。唇膏的火开始就是燃烧起来， 是的。 然后各式各样豆沙色、玫瑰色、大红色，反正就大家开始好像就流行起擦唇膏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但你势必的困扰就是，如果我没卸好，有点暗沉，我要怎么样把它卸好？以及我现在的唇色真的被我搞烂了，我要怎么复原我？ 的唇色呢？ 你知道我个人，我有时候会开一些唇妆的开箱嘛，就一次就要擦大概20支的口红。 你说在手上这样擦，还是你嘴巴要卸了再擦？ 我会卸了再擦，卸了再擦。你知道我都用什么东西卸吗？我都用橄榄油。 哈，要出榨的吗？要学到第一道？ 没，就是你所有你要做菜用也好，你要吃沙拉用的也好，就是用橄榄油来卸我的唇部的妆。 哦，是最天然的。 对，而且。你知道，因为之前在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人就说不是意大利油，橄榄油可以解决所有的疑难杂症。嗯、所以我有一天就突发奇想，说好，那我来解决一下我这个疑难杂症好了。嗯，我之后就爱上了。我现在要分享给所有的美妆部落客或 KOL 或 YouTuber， 如果你们要拍唇妆的开箱，都可以使用橄榄油来卸妆。 然后妈妈就开始做菜的时候，觉得说奇怪，我们最近家里油用量这么的快。 对， 那关于卸妆呢？卸妆你也觉得你有一套特殊的保养法吗？比如说我要怎么选卸妆霜，还是卸妆油，还是卸妆乳，还是卸妆纸巾？ 我觉得不要卸妆纸巾呢，因为拉扯皮肤是 大忌， 对大忌。然后我如果在眼睛跟嘴巴，我一定会选择是那一种，你知道眼唇卸妆液嘛，就是油水分离，你要摇一摇它才可以卸干净的那种。嗯、因为眼睛跟嘴唇这边是最重要，不可以太多拉扯的。嗯，所以我会在那个化妆棉上铺满眼唇卸妆液后先敷着。嗯，敷了大概 不要小气，该到就到。 对对对，敷大概10秒。嗯，再轻轻的化开。嗯。这样就会减少你在眼睛这边吐来吐去的机会。 是不是卸妆就是你唯一能做到就是你不要着急， 真的不能着急。 所以你说敷在面想说好了没，然后开始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哦，那超恐怖的。啊，而且女生就是不能乱揉眼睛。 哦，对，这个是也是大忌之一。请问为什么主编你只是穿一条简单的紧色紧身的黑色裤子就好好看？秘诀是什么？ 秘诀就是你要打从发自内心觉得我今天真是震爆了。 哎，这不就是刚刚你要避而不谈自信的问题吗？那我要怎么样有这样的 ？Sorry， 被我拉回来了，不好意思。 我要怎么样有这种自信存在呢？ 对，第一个就是你知道，越简单的衣服，它的材质跟它的合身度跟剪裁是越重要的。嗯，所以其实我个人喜欢穿很简单的衣服，但是是因为我会去挑它的所有的小细节。嗯。然后加上说，有的时候我工作要穿很多华服，嗯，所以我自己私下的打扮， 就是反而要回到觉得简单一点， 很简单，非常简单。而且我个人是喜欢用珠宝或者是饰品来打造个人风格的。嗯，服装的话，我可能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很爱拖的人，所以我常常都来不及，最后一刻只能就是T 恤牛仔裤，赶快出门。 但是这些东西是你精挑细选过的小细节，不，你觉得它就是一条黑裤子，但是它对你来说，它不是一条就是黑裤子那样子而已。 对，但有时候有，其实 Uniqlo 的黑裤子也很好穿呢。嗯，所以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心态耶， 就像靠柜一样嘛，你就是要去试穿几百条裤子，你就是要穿到适合你的、啊。 真的， 请问主编，我是一名男性， 是 我55身，我腿不粗哦。 哎、欸，我没有看到这个问答、啊， 但我屁股很肉，请问有推荐我可以去哪些牌子靠柜试穿吗？ 男生屁股肉好像不错哎、 欸。对啊，长辈 回一些奇怪的。 长辈都说那个男生屁股没肉不能嫁， 有吗？长辈有说过这种话吗？ 阿嬷那一辈流传下来的。哇，我好像蛮想听到男生屁股肉的烦恼哎。 我没有听过男生屁股肉的烦恼耶。 你就是注意你的那个屁股不要吃裤子就没事了。 屁股不要吃裤子。 对啊。 哦、那如果男生屁股比较肉的话，你的裤子的材质要更注意，就是材质不要太薄。嗯。尽量不要穿那种风裤啊，或者是运动裤，你懂吗？就是尼龙材质的风裤，有没有？ 你说很飘呀， 就是，或者是就是防水材质的，会卡进任何地方的， 要小心卡住。 对，布料要硬挺一点 哦，那就等于刚好屁股撑起来就好看。 对， 请问你刚刚说的那个橄榄油卸唇之后啊，我还要怎么洗？就水冲一冲就好了吗？ 橄榄油卸唇之后，就用正常的洗脸的步骤就可以了。因为橄榄油它会在嘴巴、嘴唇上形成一个非常天然的保护膜。嗯、哦， 好辛苦，我就是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你们试妆跟试唇膏，我都不知道你们背后花多少时间，你还要剪，还要每一张都拍，然后还要记我刚刚那个是什么顺序，要好好笔记，要错过我忘了那个顺序，有人一啪把你打乱之后。会不会有人跟你翻脸？ 会跟他翻脸，必须翻脸。 02-23-63-995，你有任何问题要发问吗？不管打给我们还是在 APP 上留言都可以哟。 哎、欸，这首是我的爱歌哎、欸， 真的假 的, 真的？这是在那个我们去上大号之前，男主持人先为你挑好的。 Oh my god！ 什么什么？我错过什么？我错过什么？ 你错过我们女生在聊关于卸妆、关于橄榄油、关于男生屁股有肉要如何挑选不会让你吃屁股的裤子材质。 男生屁股有肉， 他就是有困扰。你这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怎样？你刚刚 不是不是我刚刚本来想说你们在讲女生的东西，好像就是我好像没有错过什么，但是最后那个男生屁股有肉那个，我觉得有点意思。 因为他想要知道他挑适合什么样的裤子 哦。Stephanie and the Lamb, I rock the fetish people, you know who I am. Yes, now we got the style that's wicked. I hope you can all keep up.在 APP 上面有人问到，请问主播的主播应该不是主播，你应该问的是主编吧？对，你想要问主编的时尚时髦歌单，我可以告诉你，主编最喜欢一首歌叫做《残缺的温柔》。 Oh my god！ 他有讲这件事情， 为什么？ 这是你还不在的时候，你刚刚。就是在移车的时候，主编进来跟我讲的。 他最近有指定点播残缺的 问题？没有啦， 没有。是马克问我说，今天有没有想要播歌？我说我平常很少爱听歌，然后我都听老歌。应该是我去 KTV 都唱老歌，然后我最常唱，就我进场第一首就是 残缺的 温 柔。 天哪！ 原本想得到一些时髦歌单， 很时髦啊。其实 是啊。 我觉得现在唱《残缺的温柔》是很时髦的一件事情、欸， 是哈， 对啊， 而且我会跟随着叶爱玲的那个甩头啊，或者是 天哪、啊，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那 主播可不可以？不是主播被他影响，主编可不可以劝劝，就是一些女性，真的在台湾，你真的不需要穿牛仔短裤再配透肤黑丝袜了。这个要怎么劝导大家？我真的是觉得。好累哦， 牛仔短裤配 黑色透肤丝袜， 黑色透肤丝袜， 你以为他已经离开了吗？ 这是我大学，这是我大学的时候留，也就是十年前。 现在还有， 真的假的？ 对，有时候就配一双白色高筒 Converse， 就是你就是，如果他对于他自己的身材就没有自信，他就觉得有一双黑色透肤丝袜可以让他的腿型然后看起来细一点，或者是。 就是那个真的有转移目光焦点的效果吗？ 其实没有、欸、我觉得如果对腿部自信心比较不足的女生，你可以试第一个，现在流行宽裤嘛，长的宽裤。 然后不行啊，那穿宽裤男生都说他们看不懂，都笑我。 男生看懂要干嘛、啊？给他们看懂干嘛、啊？给自己看懂比较重要吧。 来了，嗯、来了， 怎样？ 关于时尚这件事情，嗯，其实应该是要。让自就是 让自己 要找到自己适合的东西，要让自己有自信跟开心，对、 啊、 对不对？ 你不能因为说别人说你看不懂，别人说他看不懂，你就觉得说你不要穿。嗯，应该是你自己穿了觉得开心，跟觉得自己看起来今天身材特别好，才是你要穿的嘛。 好、嗯、啊，那主编穿宽裤不会很热吗？我很怕热。 我跟你讲 ，fashion rules number one。就是 uncomfortable 才是重点。 真的假的？ 一下是让自己开心，让自己舒服， 然后是 uncomfortable。 不是，你知道之前有一个Vogue Japan 的创意总监叫做 Anna Delarusso、嗯、然后他跟 H&M 好像大概七八年前有一档合作，他就出了一首歌，嗯、然后这个歌里面就讲了。Rules number one， 嗯，就很多个 rules， 然后我觉得讲的都非常好。嗯、他就说、嗯、，If you want to get comfortable， you'll never get the look， 哦， 之类的。 如果你想要舒服舒适的话，永远就不会有那个外形上面那个炫或是好看 chic 的感觉。 是啦，但是 这是中间是要取舍，我觉得还是要看场合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嗯？ 就像刚刚听到主编说，就是你说要为了自己穿了有自信，然后好看那个，嗯、我就说。我决定了，我今天就要这样去 Burberry 的 party。 不行， 不行， 不行， 我不能因为你们觉得我不行，我就不去。 不是，我觉得你胸前那个 logo 真的是不行。 主编现在用 是什么 logo 啊？ 一个人拿着滑板。 哎、欸，滑板是我的罩门哦，我再看滑板会生气，不行。 因为刚刚讲到了，就是很多女生穿的那个衣服可能并不是她自己觉得好看不好看，甚至很多人应该是自己没有什么意见，就觉得现在流行什么，所以我就穿这样，就很多人这样穿我就跟着这样穿，然后或是很多男生说这样很好看，那我就跟着这样穿。那也就是回到今天想要请李瑜跟大家分享，因为之前我在 TEDx 第一次看到你，然后看到你上台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人气势到底哪来的？ 你说他走路就自带风吗？ 就是大家有看海贼王的话，你知道你应该知道女帝是怎么看人的吧？ 避 我才没有， 就是他的腰永远都是你知道往后弯的，然后这样避逆这样看，就连照相的时候妈妈都会说你站不要那样站，肚子缩回去。就是我想哇，那股气势从何而来、啊、 高跟鞋哦，就这样而已，你不能再穿，你太高了。 然后前几天就是我在我的 IG 上面就是玩 Ask Me Anything 嘛，那当然就很多人问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才会有自信呢？我就是一直就是很活得没有自己啊，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才好，该怎么办呢？我想你应该也非常非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我觉得我们生长在台湾的孩子们，嗯，就是从小呢都太喜欢参考别人的意见了，嗯。可能是因为从我们念书开始，我们不管是写作业啊，或者是写考卷啊，写评量啊，都是有一个标准答案，而且会有一个人来告诉你对或错、嗯、这导致我们其实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自己认可的东西呢是没有那么有把握的、嗯、因为会觉得说哎、欸，会不会我今天这样讲出来别人跟我说哎、欸、错、嗯、但这个、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心灵上的障碍要跨越，就是这件事情没有对或错、嗯、所以当今天别人为你喝彩或别人唱衰你的时候，我现在都很习惯都不会听了，嗯嗯嗯虽然说这样听起来怪怪的、嗯、但是还有一本我上次演讲讲到那本书嘛、嗯、那个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虽然非常的 cliché、嗯、就是畅销榜的，但里面有一段我觉得写很好，叫做情感分离啊、嗯、就是你不需要为别人觉得你的事情去左右你对自己的看法、嗯、或左右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嗯、包括穿衣服这件事情、嗯、因为今天穿衣服其实是经过不同的实验跟试炼，嗯， 才可以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样子。嗯，那今天不给自己机会去试着穿出去，而是一直想说我今天穿出去大家会不会认同我，或我同学会不会看得懂，或我喜欢的男生看不看得懂。嗯，就是太可惜了啊。嗯，就是就很无聊。嗯嗯，其实这也是我去意大利后才学会，因为意大利人就是脸皮非常厚的一群人。他连今天男生走在路上说哎、欸、美女，嗯，然后你骂他他也会哦 sorry 就走了。不像可能在台湾你就会觉得哇好受伤哦、然后可能要吵架什么的。在意大利就是大家会觉得我今天做错一件事，讲错一句话，或者是我只是很开心跟你打招呼你不理我、或没有人认可我就算了嘛。嗯，那我就还是继续做自己，我还是可以搞不好下一个人会理我啊。嗯，就这样子而已。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种态度很 chill。 嗯，对这种事情虽然我刚刚说什么造型啊或者是不舒服才可以得到造型、这其实都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像是可能出席活动啊或者是工作场合、但是其实平常啊就是舒服最重要、然后不用去在乎别人怎么想啦，这点很难。我了解这点很难，因为现在更小的朋友对他们来讲更难了。但这个东西只要跨越了，我觉得人生还蛮有意思的， 豁然开朗。 对，很豁然开朗。会很开心 哇！我真的很怕你对面他真的穿这一件 T 恤出席， 不可以啊！没有那么豁然开朗。Excuse me， 3:49。好，这时间过得非常快，跟鲤鱼聊天一下时间就过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恭送主编了。 主编呢？你要帮他特训他，如果今天也是需要在一些背板前面拍照的吗？ 哦，你说照相姿势？ 哦，今天没有，今天应该没有、 今天就是走来走去， 对， 然后认识大家。 今天就是看欧马克未来有没有机会打入时尚圈。 哎呦， 毕竟你也够高、你知道。 好，所以呢就是你关注，继续关注 Utopia， 就是鲤鱼的 IG 还有欧马克我自己的 IG，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晚上在哪里在干嘛了。 哇塞， 我们会发很多 story。 好的，那今天要谢谢鲤鱼咯。 谢 谢 你， 谢谢你来 我的处女秀。 到底要付出多少才能从那个谁成为你的谁呢？ 是否你能够成为你认定的唯一那个谁？比起来多么的可笑狼狈。 李杰轩催泪创作那个谁，工具人真实故事，携手金牌作词人吴一伟打造虐心情歌，要你一起心碎。 那个谁早痛到没了知觉，却始终假装你没有发觉。那个谁，我是你口中无关痛痒的那个谁。用最后的拥抱做你坚强的依靠，要爱得比我更好、那个谁听起来多么的可笑狼狈，这是你送我的专属称谓。不怪谁，我和你有时有种分的利落干脆，那个谁被时间慢慢消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在 Lexus 换到的不仅是轮胎， Lexus 高科技轮胎检测专注细节确保安全，即刻回厂尊享免费轮胎安检，还有横滨轮胎85折优惠。 Lexus 全方位服务，不止专业，更享尊荣。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这一球将决定谁是上半季冠军，投手投出，打击出去，好球上二垒，上三垒，上雅虎喽！上雅虎奇摩看中华职棒完整高清赛事，场场直播锁定，为你支持的球队集气，快下载雅虎奇摩 APP。 雅虎， 有奇田就是要坚持有机，专注谷物。 黄教授，不要再坚持啦，那么大罐我怎么带出门？ 没问题的啦，有奇田无糖随身包，满满二十股，让你放包包，营养健康通通包。 满满二十股，天然有机，即时冲泡，随时补充。 有奇田无糖随身包史上最低价，年度特惠买二送一，只要1560，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我爱了你，我都愿意。 6月19号，飞碟大首播500。最美的时刻， 这段感情太深刻，我爱了你。 我是真真于佩珍。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最后呢要为你送上这首新歌，是来自于关喆的代言。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美好的一个午后跟一天，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也不愿写下字，发现会被有心人听见，女演员为美丽代言，人尽头窥她品点，她不舍一个字，独自搔首弄姿，身影描绘时代的容颜，火焰成为火焰之间，没有人明白她之恋，君不见每盏灯光里盘古睁开着天，丽莎一个世界，一个梦一次破茧，我能不被你切降为我存在代言，一颗心一个支点，一根杠杆激起一切，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唯一无需谁 全主打。 许下愿望就能改变世界。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try to shimmer as plenty,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 over sad winds and under, on a magic carpet ride. 美女与野兽、狮子王、越来越爱你，多位奥斯卡奖肯定音乐大师量身谱曲，一次收录电影经典曲目与全新打造歌曲，伊世代赞恩、威尔史密斯、 DJ 卡利联手现身，